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3月8日，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今日刊宪，立法会首读及二读。 谭德志煽动民治案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 申诉专员发表两份报告，指持牌泳池巡查粗疏，123未能有效处理跨部门权责不清个案。 瑞典正式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1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想讲系有关于咧申诉专员公署咧就发表咗两个嘅主动调查嘅报告啦，其中一个咧就同1823呢个24小时嘅热线有关系嘅。2001年嗰阵就成立1823呢个24小时热线啦，负责系咩嘅咧？就系接收一啲市民啦，对于政府20多个部门嘅一啲服务嘅查询啊、投诉等等啦，咁亦都系隶属于咧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辖下嘅效率促进办公室嘅咁。申诉专员公署咧就喺个报告度咧提到就话，根据1823投诉处理机制咧，政府部门咧如果拒收一啲转介嘅个案咧，系需要提供原因，并且建议个案应该转介到咩部门嘅咁。如果涉及到多个部门权责不清而出现两个部门拒收咧，都会有一个上诉机制嘅喺1823嗰度，会要求啦，即系部门嘅唔同嘅级别嘅人咧。是重新審視的個案，如果再上呈了都是沒有共識，1823就會跟涉事的部門進行一次性的跟進，向投訴人有一個綜合的回覆的。公署在調查都發現1823每年接收到大約550,000宗投訴，入面因為部門拒收而啟動這個上呈機制的個案有7400宗，其中超過一半4100宗是超過一般30日完成嗰個跟進時限啊，咁當中有大約咧500多宗咧係6个月都未完成跟進嘅，咁就話情況唔理想，咁當中亦都有啲個案咧係講到出嚟嘅，咁成個情況關於1823嗰個處理嘅時間咧，那個效率咧都涉及到部門係咪有一啲權責不清嘅情況喺當中咧，咁講下你嘅睇法，有冇都試過透過呢個熱線係講過一啲對部門政府部門啦嘅一啲嘅意見啦，或者係投訴咧咁？1823讲下你的看法。电话旁边就有新闻党立法会议员陈家培，早晨。 早晨，萧乐文。 今次申诉专员公署针对1823热线这个报告，其中一点提到部门之间的权责不清的这个说法，你自己怎么看今次的内容，关注点又是什么呢？ 我都其实详细都看了他那份的报告啦，我看到其实报告入面呢都真係幾詳盡嘅，係啦。咁即係頭先都提過啦。我諗首先都要即係俾翻少少credit 呢一個1823，因為其實佢1823都即係處理到99% 嘅個案投訴嘅。咁頭先講到有4000多宗咧，就係即係需要長啲嘅時間，甚至500多宗咧係有6个月都未完成啦。咁我諗喺呢一方面，其實的而且確咧係有好多係嗰、那個即係政府嗰個權責嘅問題，係真係喺度嘅。因為其實好多時，譬如我以前做即係區議員嘅時候咧，的而且確都有面對好多唔同嘅問題，即係都幾繁複下嘅。譬如一條好簡單嘅天橋，你望落去咧，可能覺得好簡單啫。天橋上面打個譬如，即係天橋上面啲樹葉邊個清理咧？啲垃圾邊個清理咧？咁原來咧，即係一啲都係唔簡單嘅，好複雜嘅。譬如佢可能係天橋外面嘅話咧，就係、是旁邊嗰、那個公屋嘅房委會負責掃嘅。咁上到天橋咧，就可能係食環，又或者係可能路政。咁天橋嗰部 lift 咧，就可能係呢、這個機電工程處咁樣。咁所以基本上其實你就咁講到咁簡單嘅掃樹葉嘅呢個工作咧，都可能已經分咗3-4个部門。咁即係我諗佢哋的而且確係有陣時佢哋分工咧係好清晰嘅。咁但係分工清晰， 就是引致到可能佢個效率都係即係令到佢嘅效率係大大減低咯。咁、我睇翻佢今次其實呢一個報告亦都係即係佢亦都講到啦。其實佢頭先講嗰500多宗可能4000多宗係需要長啲嘅時間，就係、是、需要唔同嘅部門。咁最常見咧就係、是有5個問題嘅。第一就係呢個阻街啦。跟住就係樹木管理啦，跟住就係渠道嘅管理啦，道路嘅維修啦，同埋垃圾及清潔咁樣嘅。咁所以我諗大家知道即係可能阻街咁樣，我哋呢、這個今屆政府一上場，其實可能都記得啦，我哋嗰、那個司長、副司長佢即係一個最大嘅工程，就係要清潔香港，去處理阻街問題。咁所以你正正就係見到點解要去到司長級去處理呢、這、一個即係清潔香港阻街嘅問題呢，就係因為佢當中牽涉嗰個部門實在太多啦。咁所以當中即係可能即係部門之間都會覺得啊，呢、這、一個過咗我嘅權責範圍，我就唔可以去處理啦。係啦，真係處理唔到啦咁樣咯。咁所以呢一個都我都期望其實喺嗰、那個而家有返區議會啦，我哋係咪有返好多嘅區議員啦，其實或者我哋嗰、那個DO 啊，我哋個地區嘅區議會嘅專員啊，咁其實佢亦都係擔當呢個區議會嘅主席啦。咁、其實佢喺每一個小區入面呢做到嗰、那個即係角色去做一個協調咧，其實都相當係大嘅作用嘅。 頭先你提到話部門之間可能分工好清晰，但係同時究竟個權責有啲投訴嘅時候，究竟邊個負責咧？有可能部門之間嘅理解啦，或者說法啦，都有一啲唔同嘅咁。所以關鍵係咪都要係一個係喺部門之上嘅一個等級嘅人，係下一個決定去理順究竟係邊樣嘢去負責咧？咁頭先你提到一點嘅，其實而家早前啦，咁其實上年咧就有呢、這個地區治理專組啦，其中一點咧就係、是。話係理順一啲部門之間嘅權責分工啦，或者跨部門啦，啲跨區嘅地區問題啊，都有會理順工作流程啦。咁你自己覺得照理係咪解決咗呢？如果係針對翻123呢個層面，佢真係未必有呢個權嘅喎。係咪每一次個投訴都要上升到去部門一個好高級，即係部門之上嘅好高級，可能甚至去到副司長或者以上嘅層級去處理一個投訴，究竟屬於邊個部門去負責咧？應該係點樣做呢？日後？ 嗱，我諗冇可能，首先冇可能就係下下每一個 case 都要上到去高級嘅層面嘅，我亦都睇唔到個需要，因為其實呢好多時我哋處理地區嘅問題嘅時候呢都可能係當然你話係真係落手落腳做去執行嗰批嘅同事呢，可能佢哋已經係一啲外判嘅工人嚟嘅，係啦，外判嘅同事嚟嘅。咁你去到外判嘅同事嘅時候呢，其實佢都真係要收指示先至會去做嘢嘅，即係我淨係處理到去呢一個範圍嘅呢一條界線嘅咁樣。咁所以好多時就係、是、即係問題就係出喺呢度啦，佢就係、是、都係收指示。咁你話使唔使要去到好高級呢？又未必需要，咁但係如果你話你要同佢落指示嗰個部門去做一啲協調，做一啲釐清嘅話呢，呢一個工作呢，我相信喺地區嘅層面呢，即係頭先你提到嗰、那個地區治理嗰個專組呢，那個專班呢，其實已經可以處理得到嘅。即係譬如好簡單，我哋每一個區其實都可能分管咗有唔同自己食環啊，或者係即係地政啊嘅同事喺度嘅，佢哋即係有唔同嘅分區嘅小組喺度㗎嘛。咁喺嗰度其實呢，好多時佢哋同我哋嘅區議會入面嘅區議員或者我哋嘅民政處係啦，都係嗰個緊密係都幾嗰、那個聯繫都幾緊密嘅，係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喺呢一個層面，喺地區上面咧去處理呢個協調咧，應該係最有效嘅。因為如果你話講到再高級啲，要去到去甚至乎即係講到總署啊，甚至係局啊咁樣咧，已經係嗰啲可能係 同政策相關嘅層面，會有用啲。咁但係如果你去到執行細節上面咧，其實我相信喺個地區上面咧，已經係可以有效咁樣處理到嘅。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即係地區治理嗰個專班咁，其實即係雖然係上年就講咗話成立啦，咁但係即係現實就係其實所有區議員其實都係啱啱今年1月1號佢哋去即係佢哋去離職嘅啫。咁所以我相信。其實嚟緊咧，佢哋有好多嘅工作咧，都會慢慢都會理順到嘅。因為我知道而家好多區議員其實佢哋都雖然開始咗區議會嘅工作，咁但係佢哋好多時咧都有啲而家仲係即係好多辦事處仲要落緊地啊，咁有啲會見市民服務啊咁樣。咁所以佢哋當佢哋理順到嘅工作的時候，我相信佢哋可以好好咁樣發揮到佢哋嗰個協調嘅作用嘅。 講翻今次123咧，公署一個調查嗰度咧，就話有啲要以月計先完成嘅個案咧，往往涉及啲咩原因呢？就係部門冇適時覆翻123啦，或者未有就一啲拒收嘅個案解釋個原因啦，或者部門之間係即係可能好多時都係重複翻點解呢個投訴係唔屬於職權範圍嗰個立場啦咁。點睇呢一啲令到成個過程係耐咗啦？同埋而家其實咧都有一個嘅機制嘅，就係話如果真係幾個部門都覺得係權責不清嘅，個投訴係屬於邊個咧？唔知咁，咁就話兩個部門都拒絕個接收個案嘅話咧，123係有一個嘅上呈機制嘅。那個機制咧就會係要求翻個部門嘅唔同級別嘅人員啦，包括個主事職員啦、聯絡主任啦、投訴主任啦，再重新審視。如果都冇共識，咁先至咧會有一個嘅123同涉事嘅部門咧做一個一次性嘅跟進等等嘅咁。你覺得而家呢個機制足唔足夠？頭先講到係可能部門之間。嗰啲唔同嘅因素拖長咗嗰、那個即係處理嘅時間啦，咁又點樣去解決咧呢個問題？ 我覺得有好多時候咧，其實即係如果你話睇翻好實際嘅情況嘅處理嗰個唔同嘅投訴嘅時候咧，其實你喺123收到一個投訴，跟住然之後佢再揾一個適當嘅部門去做一個轉介。咁當然，如果嗰個部門係即係佢嗰個責任係非常清晰嘅話，我相信佢都即係好快會處理到，然之後咧就即係回饋翻去123，而翻去投訴嗰個市民，所以你見佢哋嗰個成效咧，係即係處理到99% 嘅投訴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幾唔錯嘅一個成績嚟嘅。咁但係當然有好多即係即係或者權責不清啊，或者係即係時間拖得耐嗰啲，多數都係一啲比較權責即係涉及幾個部門嘅問題啦。咁除咗部門之外咧，我諗最其中有一個即係。一個問題就係好多時我哋嘅部門都未必係自己去處理呢啲個案，佢哋都可以可能都係交翻俾一啲承辦商去做嘅。咁當你承辦商嘅時候，即係你可以揾個判頭去負責嘅。咁但係咧有陣時個即係可能個判頭又係叫佢即係。佢判出去俾啲工人做嘅時候，即係嗰個時間一層一疊一層一層咁樣一疊一疊咁樣咧，的而且確咧係即係令到嗰個時間或者耐咗，甚至乎係冇回頭啊！即係嗰個判工可能判咗落去俾佢嘅判上判嘅同事去做完之後咧，好翻唔到去嗰、那個即係專責嗰個部門嗰度，亦都係令到佢翻唔到去嗰個投訴者嗰度，係啦。咁所以你睇佢嗰個報告，其實佢列咗嗰五大嘅項目啊，阻街啊、樹木管理啊、渠道管理啊、即係道路維修啊嗰啲。譬如你講樹木管理咧，都真係好多時咧，你知我哋即係香港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公眾地方啊、私人樓宇啊咁樣，咁有好多時嘅樹木管理咧，的而且確係私人去管理嘅，係啦，或者係一個屋苑入面嘅樹木啊，屋苑入面嘅公眾地方，咁但係市民就即係喺呢一方面，可能佢唔會好知道究竟係邊個先係負責噶嘛，咁所以呢一個其實我諗首先我諗佢嗰個機械人啊，聊天機械人咧已經係。 幫到好多手嘅，因為如果你即係喺嗰個聊天機械人入面咧，你咁輸入你嗰個地址啊，或者係即係你嗰個地點啊，或者係你嗰個問題咧，佢都可以答到你究竟呢一度係應該點樣處理嘅，邊個部門嘅咁其實係令到個市民已經係即係掌握嘅資訊係已經係多咗啲㗎啦。咁但係你話去到有冇得即時回應俾個市民知道，或者係一啲再，因為佢答嘅只係一啲比較一般啊，或者係籠統啲一啲嘅資料，但係咧唔係話好針對嗰個市民嗰個投訴。咁所以如果你話嗰個1823係咪可以再提升少少咧？譬如佢而家其實有唔同嘅渠道，譬如就咁打電話啦，或者係用文字，即係好似發送 email 咁樣，又或者係即係用嗰個聊天機械人去問問題。咁但係咧，聊天機械人咧就係單向嘅，佢只可以係答你問題，但係佢唔會轉介俾嗰個主任知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譬如啊，我哋用一啲 WhatsApp 嘅形式，可以俾到一啲直接或者係更加針對更加一啲答案俾到嗰個市民咧，我相信其實嗰個效率可以再進多一步提升咯。 OK， 好，唔該曬陳家佩。陳家佩係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啦。今次就係講到申訴專員公署公布有關1823熱線嗰個處理投訴嗰個成效嘅。你點睇1873呢？我哋熱線都開放住嘅，睇下你有冇啲相關經驗啦，都可以分享嘅。除此之外，申訴專員公署另一個嘅主動調查報告咧，就關注到一啲私營嘅泳池啊。而家泳池有啲係公共嘅公眾泳池啦，有啲係持牌嘅私營泳池啦。咁啊，如果即係政府嗰類公眾泳池咧，其實就係由康文署咧係負責管嘅，咁啊，另外頭先講話一啲私營嘅泳池咧，就係環境及生態局咧轄下嘅食物環境衞生署咧、食環署咧係負責管嘅。咁佢哋其實咧喺每年四月咧至到十月咧，食環署嘅衞生督察咧都要每個月咧要巡查呢啲私營泳池係一次嘅。咁申訴專員公署咧就發現啦，食環署近年執管咧數字處於極低水平，就話2017至到2023年例行有超過5.2万次，咁但系就话发现咗2宗违反牌照条例嘅个案，咁另外话接获到600多宗嘅投诉啦，年均97.8宗入边咧，即系得1.2宗成立嘅，咁亦都提到话数字低，可能系真系泳池嘅表现合格，但亦都可能系反映到咧巡查嘅质素欠佳同埋粗疏啊！请两位嘉宾一齐倾下，前线卫生督察工会永远荣誉主席阮佩卿，早晨， 系早晨啊，主席你好。 你好，你好，我是萧乐文。可唔可以讲下阮佩卿？可唔可以讲下今次即工会点睇今次呢一个申诉专员公署嘅调查报告啦？喺巡查一啲泳池嘅工作，卫生督察方面系咪真系有啲不足之处，或者有啲咩难度喺当中咧？ 好，多谢主持。咁其实我哋都理解嘅。咁其实即系喺一啲资料上啦，提供到啦。咁其实我哋都理解会系喺巡查上系会有不足，因为其实都有啲情况下亦都系有显示到。咁但系其实我哋想讲，因为我哋卫生督察咧，我哋个主责啦，主要亦都唔系即係負責泳池監管嘅啦，咁我哋係負責食物安全啊、環境衞生。咁而泳池監管呢一個工作咧，亦都係屬於係我哋衞生督察入邊係好多好多好多工作入邊嘅其中一個好少嘅部分。咁當然即係改善嘅空間就一定係有嘅。咁但係需要改善，咁其實我哋一定係需要有資源啦。咁呢個資源係需要有人力資源啦。除了人力資源之外咧，亦都需要有呢個技術嘅資源啦、知識嘅資源啦。咁其實我哋即係部門或者我哋即係現時啦負責嘅衞生督察咧，其實呢兩樣嘅資源咧就係好欠缺嘅咯。 講下有幾唔夠先？人手係咪即係冇一個專隊去做嘅？點樣唔夠咧？人手同技術方面？ 係啊，正確啊，即係首先講人手先啦。頭先我都講啦，即係衞生督察咧，即係其實而家負責巡查 泳池嘅衛生督察咧，就係我哋地段嘅衛生督察嚟嘅。咁我哋地段衛生督察咧，其實我哋即係叫分區嘅地段制嘅核根。咁即係話一個區入邊咧，就所有嘅事務咧都係由個衛生督察負責噶啦，包括一啲食肆嘅牌照啦，或者非食肆嘅牌照啦，即係非食物業嘅牌照，即係頭先所講嘅，即係今次所講嘅泳池啦。咁而同埋亦都個衛生督察亦都需要負責處理各種各種嘅投訴嘅，而成日好多時而家成日都俾即係俾人救病嘅。譬如冷機水啊，咁亦都係我哋衞生督察負責嘅。咁其實大家即係可能都理解，咁其實呢一類嘅投訴每一年其實都好即係慢慢聲嘅數字。咁所以喺對泳池規管嗰度咧，即係嘅巡泳查咧，其實同時唔係唔想做到好質素好高。咁但係咧，我哋礙於資源有限嘅時候咧。 Okay. 咁所以就係有呢個難度。 明白。資源方面，我哋轉頭翻嚟再傾一啲具體嘅例子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點半，由張曼燕報導新聞。政府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刊憲，條例草案共超過200頁，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昨日決定將條例草案在今日刊憲，立法會朝早11點將舉行特別會議進行首讀和二讀，法案委員會下午將會舉行會議審議草案。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香港特區要盡快完成《基本法》23條立法，早一日得一日，早一日完成立法，國家安全就早一日得到有效維護，讓香港能夠全力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維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今早九点举行第二次全体大会，议程包括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发表常委会工作报告。另外，大会亦会听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分别发表两高的工作报告。美国联合航空一架原定从三藩市飞往日本大阪的航班，飞行过程中轮胎脱落，起飞25分钟后改道洛杉矶迫降，受事件影响，三藩市国际机场一条跑道短暂关闭之后重开。三藩市机场方面表示，涉事波音飞机脱落的轮胎落在机场员工使用的地面停车场，多架汽车受损。航空公司说，飞机上共有249人，包括235名乘客、10名空中服务员和4名机组人员，目前未有伤员报告。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通过法案，要求中国字节跳动公司在165日内将旗下短片平台 TikTok 业务剥离，否则会面临禁令。委员会50名议员一致投赞成票，议员希望迅速推动法案，并表示众议院全体会议可能在未来几星期内审议法案。美国跨党派议员以国家安全为由提出这项法案，有份提出法案的共和党议员加拉格尔说，法案并不是禁令，又说可以将法案比喻为切除肿瘤的手术，从而拯救患者。字节跳动说，有关法案已经有预定的结果，就是在美国全面禁用 TikTok，又認為美國政府正試圖剝奪1.7亿美國人言論自由的憲法權利，損害幾百萬間企業，剝奪藝術家的觀眾，並摧毀美國無數創作者的生計。日經平均指數報39633點，升34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2162.8美元，卖出2163.3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1，日元147.59，瑞士法郎0.877，加元1.345，人民币7.193，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096，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天气清凉。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晚上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雨，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5度左右。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星期一雨势较为频密。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口环道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赵县啦，同埋金粟街休憩处队出。喺九龙区，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比较车多，龙尾排返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沥源村都比较繁忙噶，咁出九龙方向排到去马场啦，去大埔方向龙尾就喺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 由张译饰演的主角刑警魏国平，8年前追捕连环凶杀案行动中目睹战友牺牲，但被凶手走甩，自此成为他一个心结。 连环杀人犯销声匿迹，8年后再次出现，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LIV Golf 职业巡回赛香港站1年3日在粉岭球场举行，超过50位世界顶尖球手访港参赛，全城一同享受这项国际高球盛事。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024年3月8日，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今日刊宪，立法会首读及二读。 谭德志煽动文字案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 申诉专员发表2份报告，指持牌泳池巡查粗疏，123未能有效处理跨部门权责不清个案。 瑞典正式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时间，继续有萧乐文喺千禧年代。头先就讲到有关于申诉专员公署寻日发表两个主动调查嘅报告啦，咁其中一个咧就同私营泳池啊，食环署点样监管持牌私营泳池有关嘅咁。报告提到啦，食环署就住一啲持牌嘅泳池嘅执管数字处于极低水平，喺保存巡查记录啦、意外通报机制方面咧都唔理想啊。继续咧就同阮佩卿倾，头先佢提到一啲人手嘅资源啦，等等嘅问题啦，咁阮佩卿咧就系前线卫生督察工会永远荣誉主席，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主持你好。 讲下一啲比较具体嘅今次报告提到一啲情况啦。报告提到就每个月咧会做例行检查噶嘛，喺个泳季期间咁，就话若果卫生督察咧喺巡查嘅时候咧遇到泳池关闭咧，咁啊食环署咧仍然会视嗰个月嘅例行巡查泳池嘅标准咧，已经系获得遵从噶，系咪一般系会咁样噶？冇话即系要再去多一次咁。如果咁样就当遵从嘅，因为即系睇唔到咯，睇唔到入边嘅情况咯，系点样嘅？ 這個最新的資料我就暫時未有的。其實因為我們即剛才都所說啦，即巡查泳池是我們很多很多很多工作的其中一樣咁樣嘅。咁你話部門點樣看待我哋即係同事去到現場睇唔到，咁可能即係而當究竟係當係咩情況呢，咁可能要交返俾部門去回答囉。 但我想知道前線嘅即係工友啦，係咪會去巡查個泳池之前都會事前確認下啊，大概係咪嗰日會開門啦先至去，而唔係去到又閂咗門咁又冇一個再做嘅安排啊，即再巡多一次咁。你自己覺得咁樣恰唔恰當？即係前線嗰條線嘅清唔清晰？一般係咪要做咗啲乜嘢準備工作先至去巡查？而去到如果真係閂咗門會入唔到去，又點樣處理嘅咧？清唔清楚嘅？ 這個就暫時我都未有資料的，因為都是講，不好意思，都是講返嗰句啦，即係因為真係係我哋其中嘅一個好小部分嘅工作，咁唔係我哋嘅主打，即係我哋核心工作啦，即係巡查食肆啊咁嗰類，咁所以變咗呢一個嘅工作呢，即係我可能即係要留返俾部門即係去回應啦。 OK， 咁另一啲啦，除咗話呢一個即係去巡查遇到即係摸門釘嘅情況啦，咁仲有就話喺巡查嘅時候咧，舉一個例子啊，報告就話未能發現一啲池水酸鹼值不符泳池規例定明嘅標準水平，咁佢就提到話泳池職員咧喺水質測試之後咧，就如實填寫呢個水質檢驗個記錄啊，咁就係、是即係應該係唔合標準啦，咁但係衛生督察咧就喺個視察表格嗰度嗰個池水水質一欄咧，就剔咗係滿意喎，咁有冇了解到呢個個案係點解會有唔同喺當中咧？又 我諗可能係我冇真正去了解即係報告入面所講指明呢一個個案啦。咁我即係大膽猜度啦，咁可能係大家個演繹上有唔同啦。因為其實我哋同事會去即係巡查嘅時候，亦都會去抽驗水板嘅，即係我哋去拎去化驗。咁我可能大家對嗰個格仔嗰個了解咧，就有唔差。咁所以可能同事就會覺得啊，我可能攞咗水板，咁佢就會剔咗個位都唔定啊！我只係一個大膽假設，我唔即係未能夠代表係咪真係講緊嗰個。 O、okay, K， 即係好似，但係食環署其中都有個説法嘅，其中2018年有呢個個案咧，就即係剔咗係滿意啦。佢嘅説法咧就係話代表送檢啫，同你講嗰個係匹配嘅咁。 係啊 ，O K。 咁即係咪即係反映其實即係員工對於個表格嘅意思係乜嘢？可能都未必好清晰咧。咁你自己同唔同意？可能係要喺呢個位係要加強一啲培訓喺當中咧。 应该讲咧，如果想做到一件事咧，尽善尽美咧，加强培训咧，咁一定可以达到一定嘅目的嘅。咁但系其实我哋工会立场就其实都会觉得，究竟呢一加强培训系咪即系一个有效去处理有效即系、就是、处理资源咧？咁其实我哋工会一直都认为咧，即、就、系、是、其实公司营运池咧应该系统一。即係去監管嘅，咁而唔係咁樣分開嘅監管，因為始終統一監管嘅時候咧，即係頭先我所講啦，即係個資源上咧個運用咧，其實就比較會好好多，咁同埋比較係有效，咁始終即係技術上啦，頭先我講除咗人力資源上啦，咁我哋技術同埋知識上面咧，其實更加可以統一，更加可以有效咯，即係我哋宏觀啲睇，就唔好淨係可能淨係睇個。 邊個部門做，邊個部門做，或者邊一個人或者一個職系去做咁樣樣。 OK， 不過現實嚟講啦，就真係私營泳池係屬於食環署去負責，咁、真係由食環嘅督察係負責嘅。咁、所以如果係由翻食環督察去做嘅時候，係、咪應該頭先話可能真係大家認知唔同喎？個表格我以為係。解我送檢咗啲水就得啦，原來我唔係佢係揀個水質滿意咁，大家理解又唔同。咁喺呢個位置做一個培訓係咪都合適咧？因為你頭先講話，大家個技術同知識面都有啲唔同嘛，係、 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你話有唔清晰嘅地方。其中一個解決的方法，咁梗係即係培訓係其中一個可以解決的方法啦。咁但係你話長遠，即係頭先我都講話長遠嚟計，或者究竟係咪真係有效運用政府資源去處理監管公眾泳，即係私人泳池咧？咁其實係咪繼續行而家咁嘅模式，繼續可能即係我哋即係以我哋衞生督察唔係一個即係核，即係呢樣唔係一個核心工作去培訓我哋做，其中可能我哋眾多，即係嘥好多資源去即係培訓我哋去做一啲我哋唔係我哋啲核心工作嘅嘢，咁係咪最有效去運用政府資源咧？其實呢個我係存疑咯。 你覺得應該係點啊？康文署自己去查翻，包括私營泳池嘅水質或者各類型嘅監管係咪咁？ 其實咁即係我哋就認為咁樣樣係比較有效運用政府資源嘅，因為始終即係其實以我了解啦，佢康文署佢哋嘅前線員工嘅工會其實都有相同嘅意見嘅，即係佢哋都覺得喺佢哋嘅專業範疇下，喺由佢哋去處理呢一啲監管嘅工作咧，係會比較有效運用政府資源。 嗯，其實報告入面都提到啦，佢都講到話，其實有啲唔同嘅地方啦，溫哥華、上海、澳門、新加坡等等，都係將泳池咧，譬如係體育康樂當局咧就負責公眾泳池嘅，環境衞生當局咧就係監管私營泳池嘅。佢話有四個地方，就三個地方都係咁。咁亦都提到話，食環署咧喺環境衞生方面確係有比較全面嘅經驗咁，同唔同意啊？譬如喺水質方面，又算唔算係食環嘅即係經驗豐富？如果去做呢一類啊， 你問我，我梗係唔同意啦。因為始終即係我諗大家都係泳池，只係一個係公營同埋私營。咁但係其實嘅要求咧，包括水質啦，我相信都係應該係統一啦。咁由同一個部門去監管去處理，咁其實應該係最理想嘅。咁頭先即係報告講到，可能四個入面有三個都係即係分開唔同部門。咁我諗其實都要睇翻成個部門入面嘅區，即係個配套，即係雖然唔同局，但可能其實佢配套入邊係有齊嘅，咁變咗就唔能夠，即係我覺得唔能夠話即係攞純粹係邊個國家係都係分開嘅。咁其實可能雖然係分開，但係其實可能佢入邊嘅配套係有好足夠都唔定。咁呢一個我諗即係加翻俾政府再去研究啦，即係究竟係咪真係應該統一去處理係比較有效運用資源咧？咁而喺我哋即係前線工作嘅人員嚟講咧，我哋就絕對係相信咁樣樣係即係最即係比較有效，即係較現時嘅分工為佳咯。 OK， 好啊，唔該曬，阮佩卿同你傾到呢度先。阮佩卿係前線衞生督察工會永遠榮譽主席。咁今次喺報告入面都提到一啲涉及到食環署一啲個案啦，包括先提到衞生督察巡查嗰陣啦，未能夠發現一啲池水嘅酸鹼值啦，不符個泳池規例定明嗰個標準水平啦。亦都話咧有一啲情況就係衞生督察咧係巡查嗰陣咧係冇檢查到警鐘系統啦，包括目測個控制台啦、觸動警鐘系統啦，同埋月冷保養記錄嘅，但係就喺視察表格上面咧，其中一項叫做警鐘系統操作妥善呢度咧，打咗個 tick 就話係滿意嘅咁等等。不過頭先有一個討論點就係阮佩卿話啊，其實係咪即係要將公眾泳池同埋私營泳池分兩個部門，分別喺康文署同埋食環署去做一個監管同埋管理咧？係咪應該統一翻咧？咁又請多位嘉賓一齊傾下。立法會議員梁子榮，早晨。 早晨，蘇 洛文。整體今次其實報告都有一啲嘅數字嘅，每年平均接獲98宗持牌泳池嘅投訴，得 1.2 宗嘅成立，就係講緊2017至到2023。咁亦都專員啦，亦都提到話即係嗰啲數字比較低，可能真係泳池表現合格，亦都可能係巡查嘅質素欠佳。你自己觀察到或者關心到今次嘅報告係邊啲內容呢？ 最重要就是食環署佢落去巡查嗰個嘅質素係欠佳嘅。 咁呢份報告都我睇到都係避重就輕啦，冇反映到即係整個食環署去巡查呢啲私營泳池嗰個嘅質素啊，甚至乎係規管佢哋嘅衛生督察入面呢份報告都冇講清楚衛生督察佢哋入面嘅職責啊，佢哋嘅職權啊，工作指引係點樣啦、啊？呢方面係冇好詳細去解釋嘅。咁、所以喺呢份報告當中，雖然佢有12個建議咧，但係最重要都係政府未來點樣去監管私營泳池上面對於食環署下嘅衛生督察咧，究竟嘅指引啊、培訓啊、佢哋嘅工作要做到邊一個水準啊？咁、呢方面需要食環署佢再同康文署嗰度。睇下會唔會有一個統一嘅指引，同一個標準。雖然係兩個唔同嘅部門，兩個唔同嘅處去跟，但如果跟一個統一嘅標準去做嘅話咧，我相信喺未來嗰個私營泳池，無論係水質嘅質素啊、救生員佢哋嗰個嘅質素啊，以至到係機房啊，所有設施都能夠達到標準，令到係使用泳池嘅市民係安心咧。呢個係政府未來最主要嘅方向嚟嘅。 從你自己嘅觀察啦，過往你自己曾經任職過游泳教練嘅經驗啦，又睇埋今次報告入邊嘅一啲內容啦，你自己覺得喺食環署喺巡查呢一啲私營泳池方面嘅問題出咗喺邊？ 我睇到即係嗰啲衛生督察巡查嘅時候，可能即係發現到而家巡查一啲漏洞，即係我十分之不滿意，就係佢哋落到去見到泳池就閂咗，咁都當係一次巡查。你呢方面我相信市民能夠接受啦，同埋就係如果我自己係個巡查員嘅話，我都會係自己去諗一諗，究竟邊段時間落去巡查。揾唔到人去開門，如果你話揾救生員開唔到門，係咪有管理公司嘅人員可以開門，或者有一啲我哋講緊屋苑入面一啲嘅經理啊、主任都可以開門去做到呢啲工作呢？我相信現時係部門積存咗一啲嘅工作陋習咧，呢方面係需要即係。無論是政府要正視啦，市民要正視啦，因為現時我哋講緊整個政府都希望可以真係為市民服務，各樣事都能夠係做得最好。咁呢方面政府或者食環署要自己去，即係我哋講緊自我改革，點樣去做得更好。 今次咧就報告入邊提到嘅，我補充少少啦。衛生督察咧曾經有人連續5個月咧係例行巡查，遇到泳池關閉，其中一次喺行動表上面咧亦都寫話嗰個視察結果係大致妥當嘅，咁亦都提到話食環署咧冇規定啊，職員如果遇到個泳池係關閉咗嘅時候咧，需再喺同月巡查。呢個都係咪都涉及到指引嘅一啲問題咧？對於前線員工嚟講？ 呢、這個就係真係以往以衛生督察佢嘅陋習啦，會唔會即係見到即係法例嘅漏洞或者工作嘅漏洞？即、我哋成日講就係以往嘅工作就係少做少錯，唔做唔錯。咁如果個漏洞就係你有去過巡查，如果入到唔去，佢都當巡查一次。咁呢啲就係工作漏洞。我相信即係衛生督察你自己都要睇清楚。我哋講緊就係，如果你見到即係而家法例上面有咩問題，工作上面有咩問題，應該係能夠做到係下情上報，令到整個機制可以完善。過往一啲可能即係前線員工驚上司會責罵或者影響到個仕途啊，咁呢方面需要係真係大整咯。如果唔係，變相就係整體個泳池衞生做唔到，市民又唔能夠有個安全嘅環境去享用嘅話咧，我相信唔係市民樂見到呢個情況。 另外一點就同水質有關係，話喺水質污染嗰個處理方法咧冇指引啦，就算水質唔達標咧，持牌人都可以繼續開放嗰個泳池喎。點睇呢點咧？ 呢啲我就覺得係食環署上面一啲上司佢哋真係冇與時並進啦。其實過往嗰十幾年，康文署嘅公眾泳池都出現過，可能就係喺泳池入面可能有人大小二便啊，發現啲異物啊，都不止一次嘅。咁如果食環署佢都唔去參考，即係其他部門出現嘅問題去檢視自己入面嘅指引啊，或者工作嘅流程，甚至乎就係冇即係吸收嘅經驗去制定一啲標準咧，我相信係部門自己未能夠與時並進，同埋見一啲法例咧都係已經過時啦，係咪都適合喺一個時間要檢討一下法例，係咪需要更新或者提升翻一啲可能罰則啊？一啲嘅要求啊，你見到康文署佢驗水嘅時候都有唔同嘅一啲嘅標準啦，譬如佢會驗嗰個氯氣嘅量啊、酸鹼值啊、 細菌啊、大腸桿菌啊呢啲嘢，其實係都唔係一啲好專業嘅人士，都係一啲機房入面佢哋係做維修機器嗰啲，佢哋都要學習呢啲咁嘅技術。而衞生督察佢哋即係而家聘請嘅標準都好高，我相信即係一般中學，即係以往一般中學都會教一啲好基本嘅化學嗰啲原理啊、檢查，我唔相信即係。你做到呢個督察都連一啲基本原理都唔知道，或者一啲嘅標準都唔知道，呢、這個真係需要去檢討一下。 嗯，另外仲有兩點嘅，都想睇下梁子玲嘅睇法係點啊？有關投訴方面咧，公署就發現咧，現行嘅牌照條例咧，其實冇要求泳池嘅持牌人咧係備存救生員嘅當值記錄嘅，咁令到話食環署咧處理一啲救生員不足嘅投訴嗰陣咧，只能夠喺事後巡查做一個判斷，呢個第一點啦。第二就係話食環署亦都冇就泳池發生意外咧設立一個通報機制嘅咁。点睇咧？呢个有两点。 呢个亦都系即系法例过时嘅情况啦。条例上边因应住系嗰个两个市政局去拆局之后咧，分别分派去食环署同埋康文署去做一啲嘅管理同埋根据法例去处理。康文署因为佢管理嘅泳池涉及到公众利益啦，咁所以佢哋嘅标准比较高，但系不代表咧食环署佢只系负责系私营泳池咧，唔會係就住即係時代嘅改變啊，或者一啲係市民要求我哋對於即係公眾衞生嘅質素上面去處理，特別就係泳池其實真係會有意外嘅，呢啲係需要設立一個機制，無論管理公司啊或者救生員啊，應該有一套嘅標準去記錄翻，以其實都係保障翻自己嘅本身利益啦。另外就係喺嗰個質素上面啊，泳池嗰啲嘅記錄啊，應該有一套標準。我唔相信即係管理公司冇呢啲標準，只不過就係法例冇要求，大家得過且過咁嘅情況。咁喺而家新時代之後，我相信係各方面都需要自我檢討，去制定一個新標準咧。無論係公眾即係私營泳池入邊嘅衞生啦、救生員嘅質素咧，都需要真係提升有個好啲嘅監管咯。 最後啦，同唔同意公私營泳池都由一個部門去做管理咧？ 我相信現時唔同部門佢自己各自負責，其實係冇問題嘅。最主要就係頭先我所講，就係你一個統一嘅標準，無論康文署或者食環署，佢有一個指引，甚至乎用埋即係我哋一啲係檢測啊，點樣去指引整套嘅標準有一個統一嘅，大家跟住嗰個標準去做嘅話，我相信部門一定係跟到，同埋真係要定時作出檢討啊、開會啊，一齊與時並進先做得好嗰件工作咯。 好，唔該曬梁子榮，同你傾到呢度。梁子榮係立法會議員啊，亦都回應到申訴專員公署啦嘅主動調查報告，涉及到私人持牌泳池嗰啲嘅工作啦，嗰啲嘅監管啦，你自己點睇187231咧？涉及到可能一啲水質啦，一啲嘅巡查方面啦，甚至涉及到係咪要通報一啲嘅意外嘅情況嘅18723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有關於呢一啲嘅社福機構啊。嗱，財政預算案咧就宣布咧，政府部門會削減經常開支1%嘅措施會延長一年。咁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啦，早前亦都同獲得社署津助嘅一啲非政府機構嘅管理層咧係會面交代削減同埋一啲舒緩嘅安排嘅咁，其中咧就提到啦，有一啲嘅機構啦，譬如佢喺2024-2025年咧係獲得撥款咧係5000萬以下嘅機構咧，佢哋就不受影響。不過如果係5000萬以上嗰啲咧，就會喺2024-2025年度咧。唔會削減津助，不過之後嗰兩個年財政年度咧，就會係分別削減2%同3%嘅一啲嘅撥款喺當中，咁影響到咧係大概係1/3嘅機構嘅，即係總共嚟講咧係177間呢一啲嘅獲津助嘅福利機構入邊咧有。1/3咧係受到之後嗰兩個財政年度削減呢一個撥款嘅影響嘅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呢一個對於一啲服務嚟講，具體嘅服務或者一啲受助人嚟講，會唔會都有啲影響咧？電話旁邊有社福界立法會議員狄志遠，早晨。 係早晨，蕭樂文，早晨。 58間每年撥款多過5000萬嘅機構，2025-2026年起兩個年度會分別削減2%啦，同埋3%嘅撥款嘅，點睇呢個？ 當然我哋一路嚟講堅持就唔希望政府削減福利嘅開支啦。大家都一直都留意到，譬如話我哋好多新聞啊，或者家庭嘅慘劇都來自一啲照顧者壓力啊、精神健康嘅支援不足啊、 或者是老人家得不到社區啊，或者是日間服務啊，咁亦都提到貧窮問題越嚟嚴重啊，咁政府係有責任為咗啲基層市民得到一個合理嘅生活保障咧，呢個係基本嘅責任嚟嘅。咁我哋要即係當然我哋都明白政府而家財政喺短期內咧就有赤字啦。咁但係點樣去善用資源咧？我都係政府應該有責任，就唔能夠話一刀切。將嗰個嘅財政嘅赤字咧，就轉嫁喺俾我哋基層市民嘅身上。因為如果我哋服務支援做得唔好咧，咁我哋就好擔心，即係大家生活係更加拮据困難啦，甚至更多嘅家庭慘劇咧。我相信就算政府都唔想見到。 你擔心影響個服務？你擔心影響個服務量定影響質素咧？我想聽搞清楚呢啲先。 必然是你錢就是提供量和質都有關的，再加上呢現在我們社福界人手的招募都困難，那可能我們要有即比較合理一甚至要高一點的人工去吸納一些人嘛，或者基層員工我們都即調整人工都方面都多了，那如果你資源緊張的時候你一是減人一是就減人工，那這個必然對士氣啊、服務質素啊、或者是量數都有影響。好明顯咧，因為呢個削減咧唔係今年開始嘅，即係幾年前已經有削減。我觀察到咧，好多機構咧去發展方面嘅力度都係差咗嘅。啊，個案如果話我可以用去做多兩個個案啊，做多多少少服務啊，有啲增值咧，因為個資源都唔能夠有啲空間，咁就未必咧容易追得上個社會需要。Okay. 即係資源喺福利上咁，一定係量同埋質咧。過往經驗嚟講都係令人擔心。咁、 okay. 再加上咧，就唔係話上兩年減咗一喎。其實你睇翻歷史咧，過往一段好長時間整筆個撥款之後咧，頭頭尾尾咧， okay. 我哋已經少咗咧7%-8%。 狄志遠，我哋可能要轉頭翻嚟再傾啦。九點鐘之後繼續香港電台第一台。2024年3月8日。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今日刊宪，立法会首读及二读。 谭德志煽动民治案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 申诉专员发表两份报告，指持牌泳池巡查粗疏，123未能有效处理跨部门权责不清个案。 瑞典正式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涉及到預算案宣布政府部門削減經常開支1%的措施延長一年，咁呢個都影響到部分嘅一啲營辦嘅津助福利服務機構啊，有1/3大概係50多間咧，每年撥款多過5000萬元嘅機構啦，要喺2025-2026年年度啦嚇，兩個年度起啊。就會係削減2%，同埋分別係2%同3%嘅撥款。咁啊，繼續同阿狄志遠傾啊。狄志遠咧就係社福界立法會議員，早晨。 係，早晨，蕭樂文。頭先我哋講咗即係我哋睇法話削減福利開支，對基層市民影響啦。咁我成個態度都係話係點樣資源合理善用啫。其實過往咧政府有削減咧，都冇削減學校嘅。咁即係政府話學校教育係重要，咁所以佢就豁免啦。咁而家福利其實都係一個好沉重嘅，即係一個壓力啦。咁係咪都可以考慮豁免咧？咁呢個就係我即係基本對削資嗰個立場啦。Okay. 或者社福界都希望可能財爺啊、局長鬆手啲啊咁樣咯。 今次佢又你話佢係咪叫一刀切？又唔可以完全咁講，因為佢用咗5000萬為一個劃界啊嘛。即係如果你係2024-2025年嗰個獲撥款咧，係5000萬以上嗰啲嘅機構，先至喺2025-2026年起兩個年度有一個嘅即係撥款嘅即係削減咁啊嘛。你覺得呢個劃界啱唔啱咧？或者會唔會都令到部分啊？即係可能係啱啱高過呢個5000萬嘅線，但又未至於去到好大型嘅一啲機構嘅嗰一類型，會唔會影響又會大啲？或者大型機構係咪真係有能力做到個資源調撥去減少個影響咧？ 首先就即係我相信政府都聽到我哋社福界嘅意見嘅，因為我哋一路都即係喺個問題上同政府即係據理力爭啦。咁今次局長咧，我睇佢係有啲心思嘅，即係我都覺得佢係用心去睇下點樣喺個資源方面咧係點樣即係運作得比較理想一啲。咁而家佢減咗即係豁免咗細機構嗰啲咧，我哋叫俗稱啊5000萬以下啲咧，咁對細機構嚟講一定有幫助，因為細機構嘅資源咧 比較緊絕一啲啦。咁所以咁係體會咗即係細機構情況。咁但係咧，佢唔係話啊細機構豁免咧，就政府諗其他辦法去解決，而係要嗰啲大機構咧係本來係減總共2%，咁而家要即係兩年後咧2%，仲要加多1%，即係其實有少少咧承受咗細機構嗰個免削減嗰個情況。咁當然佢亦都有啲措施嘅，譬如有啲項目、有啲津貼項目咧，無論大機構、細機構咧，佢都係豁免削減嘅。咁又加上咧，如果係有啲機構咧，如果佢每年嘅儲備係超過25%咧，咁佢要交翻俾政府。咁而家佢咧就好啦，唔使交翻政府啦，咁留翻你哋去慢慢去繼續用啦咁樣。咁呢啲措施都有啲輕微嘅幫助。咁喺呢個基礎之下咧，我都希望政府同咧大機構咧係即係商討啊，即係而家先落民緊啲邊陲嗰啲啊，我5,000-3,000嗰啲係咪又可以應付得到咧？咁都可能會唔會有啲彈性咧，俾個別機構咧同佢商量下，因為大機構唔必然咧係等於咧佢係資源豐富，或者必然咧佢儲備咧係非常之即係豐厚嘅。因為咧大機構負責嘅嘢都多咗，細機構可能負責一個老人院。大機構可能負責10老人院，咁十個老人院其實都可能係對佢嚟講係捉襟見肘嘅資源上。咁呢啲方面咧，我都希望即係機緣局方都希望係體恤社福界嗰個嘅壓力，同埋盡量幫手咧，會唔會喺呢個基礎之上咧， okay. 都可以同啲個別機構傾下佢有冇具體問題，而當中咧係有啲調整，因為其實講緊削減1%。整個NGO 嚟講，講緊2億啫嘛，咁其實數目咁大，咁你再幫多少少，而大家都即係大體上都能夠過渡咧，我相信比理想好多。 你擔心有邊啲服務可能係有影響啦，同埋你覺得大型嘅機構都好啦，可以減係減啲乜嘢咧？咩資源可以減咧？會唔會出現可能就喺員工嘅呢個裁員啊，或者減薪咧？擔唔擔心咁樣進一步令到喺呢個界別留人係更加困難嘅？ 而家嚟講要減薪咧、裁員咧，我相信真係唔係一個明智嘅選擇，或者都唔係一個可以嘅選擇，因為你減薪就請唔到人，咁你嘅服務，你知我哋服務人手係有個規範噶嘛，你請唔到人係困難，咁所以有啲機構特別係啲院舍服務嗰啲咧，佢真係要用高薪咧去搶人咧，先維持到個服務嘅基本嘅運作，咁所以。裁員減薪，我相信而家係冇空間去做。咁當然就你逼不得已，咁佢咪可能有啲人力上嘅調整啦，或者請一啲冇咁有經驗嘅人啦。咁呢啲就可能會影響服務質素咯。咁所以當然如果個機構嗰、那個大機構佢嗰個所謂每年嘅營員係有多啲鬆動咧，咁就可能有啲幫助。但我就係總覺得咧，係無論係中型或者大型咧，佢亦都有個別機構係有壓力嘅。咁我就希望政府能夠同呢啲機構商量一下，或者俾個空間呢啲機構同政府傾下。喂，嗱，我盤數係咁啦，好清楚個數睇得到嘅。我運作係咁樣，呢種當中可能講緊1,000-1,000,000嘅上落嘅啫。咁我相信對政府嚟講唔係冇商量餘地咯。如果你留有呢個咁嘅空間咧，我相信就係嗱，而家。我假設有2/3細機構咧唔使削減，我覺得起比較容易過渡先啦嚇。咁、你大機構可能正如政府所想象啊，佢資源豐富啲，調動容易啲，或者佢儲備好啲，咁呢啲可能佢都捱得住。咁當中係咪真係仲有啲咧？我哋遺留咗佢又係好似中小型、中大型，又資源嚟講咧係冇咁靈活調動，或者空間唔大。呢啲可唔可以有商量下幫下手咧？咁如果能夠做埋呢個缺口咧，我相信大家比較容易過渡而家個困難。咁當然另外一樣嘢咧，就社福嘅需求社會係大嘅。咁而家咧政府而家財赤咧，我期望喺一個過渡期啦，唔係一個結構性啦。咁如果你嗰個財政收益，好翻啲嗰陣時候，會唔會還翻個削減咧？咁等我哋服務能夠做得個有質素、有量素嘅服務質嘅條件咧？咁 好，唔該曬狄志遠，同你傾到呢度。狄志遠係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啦，都係回應到有一啲嘅機構啦，係會喺2024-2025年度之後兩個年度咧，係會削減2%-3%嘅撥款嘅。咁就係講緊一啲喺2024-2025年度其實去到5,000萬或者以上獲得呢啲撥款嘅機構啦。 對於一啲嘅服務嘅影響，估計會係點咧？18723111，18723111。嗱，根據報道所講，有一啲服務咧係唔會呢一方面嘅開支咧係會遭到削減嘅，包括譬如寄養家庭津貼啦，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計劃呢一啲咧，就係豁免削減，即係唔會削減呢一類型項目嘅即係嗰個撥款嘅咁。一八七二三一一，有宋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啊， 你好，讲咩题目，宋生？ 系我咪讲翻嗰啲救生员嘅问题咧。 救生员 喺泳池嗰度嗰啲救生员咧，我响好多个泳池里边都系见到有啲救生员咧系睇手机嘅。 公众泳池定私人泳池嚟噶？嗰系 康文署嘅泳池。 O K， 嗱，点解我睇到佢会睇手机咧？因为我好留意嗰啲救生员当值。坐喺嗰个瞭望台嘅阵时咧，个头系耷低嘅，仲有啲咧，摆动个位置咧，只手系揸住个手机嘅，个手机系有光线闪动嘅。咁呢啲情形咧，我已经投诉过噶啦，但系都系冇乜点改善。所以希望喺呢度大众。 你系 留意一 下，你是当场投诉定系即系向康文署或者1823？ 康文署投诉过， OK， 向康文署直接打电话同佢投诉，亦都通过1823嘅通佢投诉， 咁啊， 但系嗰啲救生员咧，嗱，每一个救生员当值期间咧，都系有对讲机噶嘛，所以系咪唔需要一个？个人嘅手机同埋嗰啲软件啊 ，OK， 即系重点都系担心佢哋喺当值期间又睇手机嗰个唔专心啊，可能影响到个工作嘅情况啦。唔该晒宋生，咁啊，休息一阵先。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佢热爱画画，又系出色嘅乒乓球小将。 即使俗称玻璃骨嘅成骨不全症，令佢自幼就不断出入医院。 凭住屋企人嘅爱同自己嘅一份坚持，佢一直喺度追寻梦想。 今个星期日有赛马会学人袁咏琪嚟分享佢嘅故事。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劳动力嘅人手不足包括喺航空业都有，其实喺上年咧，政府就推咗一个输入劳工计划啦，系6300个名额，咁啊去到早前嘅数字就话有800多人咧系已经喺机场做嘢噶啦，仲有1000多至2000人咧系等紧嚟香港嘅，呢个就系首阶段嘅咁。早前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咧都话喺今个月起啦，会计划咧系进入第二阶段啦，就会系打算扩大成个招聘嘅范围。部分嘅工种啦，甚至喺广东省以外揾人，考虑到福建等等嘅地方去招聘。嗱，成个呢一个外劳计划喺航空业方面，其实行咗一段时间啦，那个困难喺边度咧，或者个进度理唔理想咧？咁，请呢位嘉宾啊，有香港航空公司服务商协会主席刘敏仪，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进度理唔理想啊？其实去到而家话有800多人喺即系呢啲外劳嚟咗嚟做嘢。 嗱，當然如果相比我哋嘅空缺情況咧，就可以再多啲嘅，我哋歡迎再多啲。咁不過我哋都明白，上年先至係首推，所以我哋真係成個流程咧，大家業界都走咗好多個月去了解咗整個流程係點。咁我哋都期望嚟緊第二批啊，或者未來嘅申請可以加快個速度咯。 第一次去申請嗰個難度係咩？即係有啲位係碰壁嘅，係咪都？ 啊，系啊，系好多好多痛点，同埋咧，真系大家摸住石头过河咁样。咁我哋由即系去政府度申请咗嗰一啲嘅配额翻嚟之后咧，我哋又要去揾嗰啲叫做中介公司咧，因为系指定嘅中介公司就可以招聘。跟住我哋又可能要安排去到国内做一啲嘅招聘啊，去面试啊。等佢哋落嚟又要批下無論喺香港嗰邊或者國內咧，都要係有一啲嘅批核嘅程序。再落到嚟咧，又要等一個培訓先至再可以落架。咁所以你見到其實上年七月公布咗，我哋八月咧好多公司攞到個配額。咁但係最早個批喺11、12月咧就好少量嘅嚟。咁我哋呢幾個月咧就開始陸陸續續就會多人嚟。咁你見到推斷到嘅時間都大約成6個月先至係叫做我哋攞到配額。到一啲員工可以嚟到香港工作。 要找这些劳工他们的反应如何呢，即不即热不热烈的呢，热不热稳呢，还有先说中间都成最快都成六个月了，去到第二阶段有没有一些水位可以再缩短一些加快整个程序。 嗯，我哋咧就其實都係透過中介公司要配合嘅。咁我哋發覺有一啲工種係比較難嘅，咁有一啲相對都仲可以。咁特別譬如一啲飛機維修啊，喺維修特殊車輛維修嗰啲咧，嗰啲技術人員確實係好難揾。咁不過我哋都覺得吸引到咧，原來有啲喺國內機場做緊嘅員工咧，都有興趣嚟到香港嘅。咁整體我哋即係暫時喺香港工作緊嘅呢一班外勞咧，我哋大部分嘅口碑都係比較正面嘅。咁另外咧就縮短嘅時間方面咧，我哋都協會都做咗一個嘅自己嘅問卷調查。咁我哋都會同政府去反映咧，其實譬如係有一啲嘅去申請嘅程序，因為申請而家可能咧係用紙張為主嘅，會唔會第時透過電子化，我哋可以縮減一啲申請嘅程序，甚至可能係一啲批核嘅程序，仲有冇得壓縮咧？咁同埋咧，另外我哋都發覺咧，我哋成功招聘完一啲員工嚟香港嘅時候，其實培訓嗰度咧，而家一個樽頸位，培訓嗰度我哋點可以去疏導同埋加快個速度？ 除咗話技術員，仲有冇譬如地勤人員嗰啲嘅招聘情況係點啦？最頭先你講到好多方法啦，有冇啲位可以縮嘅時候咧，縮到你自己預計第二階段可以快成點？同埋頭先你講到培訓啊，嗰個樽頸位係點樣咧？又 係啦，咁樣咧就其實如果去先講培訓啦，因為培訓咗一個咧我哋就第一譬如。你睇見到第一批應該2800多個啦，咁甚至話而家800多人嚟咧，你會見到可能我哋每個禮拜可能係几十人嚟，即係都不能夠一次過係好多人嚟一齊，尤其特別我哋要配合翻自己公司嗰啲資源啦。咁因為開一個班培訓人員，甚至我哋要安排去到機管局嗰度上有一啲特定嘅堂，咁即係一班嘅人數係有限嘅。咁有陣時可能等到啊嗰一班咧係今個禮拜開，咁但係咧又。只可以容納譬如20人、30人，咁如果滿咗咧，其實咧嗰班同事可能喺國內已經係準備隨時準備可以嚟噶啦，咁但係佢可能要等到下一個階段先至配合到啲開班嘅情況先至落嚟到香港工作咯。 頭先講話有啲程序都長啦，如果要縮，你自己預期第二階段可以縮到點？同埋我都想知技術人員以外其他工種請人方面有困唔困難咧？ 縮減嗰度咧，我哋自己協會都覺得，希望喺每一次我哋都會再睇一睇。咁譬如頭先我哋提咗一啲意見，我自己覺得即係而家譬如我哋話打大約6個月啦，可能1-2個月，即係我覺得係要慢慢再去每一次每一批咧，我哋再去睇下有啲邊一個位可以再減。咁除咗嗰啲技術人員之外，其實我哋發覺旅客服務部嘅同事啦，或者停機坪嘅同事咧，其實都招聘嘅時候，我哋挑選嗰度都要有啲難度嘅。咁但係有陣時，譬如特別係講旅客服務部嘅同事，我哋有陣時都會係喺可能有一啲員工咧係喺澳門做緊無論澳門機場或者喺澳門嗰度做外勞咧，佢哋反而都有機會轉嚟香港。咁所以喺嗰一度係都覺得原來都有一班嘅好適合嘅員工可以招聘到嚟香港嘅。 劉敏儀，因為時間差唔多，你轉頭翻嚟傾多一陣好嗎？因為究竟而家啲外勞係咪大部分嚟自廣東省咧？係咪有啲可以好似阿局長所講，係揾到啲再遠少少，譬如福建地方去做一啲嘅招聘啊？喺個住宿安排方面又如何咧？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好嗎？ 好，唔該。 好，劉敏儀咧就係香港航空公司服務商協會主席，講到航空業嘅輸入外勞計劃啦，這個都同咧就係而家話勞動力係唔夠啦，咁勞動力唔夠都即係整體嚟講有機會影響到成個航空業嗰個嘅運力嘅恢復嘅咁。1872311咧，講下你嘅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就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刊宪，草案分为9个部分，包括叛国、叛乱、煽惑叛变及离叛，以及具煽动意图的作为，同国家秘密及间谍活动相关的罪行。 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活动、境外干预及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组织，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的执法权力和诉讼程序，维护国家安全机制及相关保障，以及相关修订等。草案提出，叛乱罪、叛国罪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终身监禁；公开表明意图犯叛国罪，可被判监14年；煽动意图罪，可被判监7年。如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加刑至可被判监10年等。条例草案达212页，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寻日决定将条例草案在今日刊宪。立法会朝早11点将举行大会，进行首读和二读。法案委员会下周亦会举行两节会议审议草案。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朝早9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发表上任后首份工作报告。赵乐际说，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20大精神的开局之年。面对异常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总书记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顽强拼搏，勇毅前行，新冠疫情防控实现平稳转段，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社会大局保持稳定，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赵乐际又说，过去一年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职的第一年，常委会全面学习贯彻20大精神，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推动人大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实现良好开局。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委员会大比数通过一项法案，要求总部设于北京的字节跳动公司在法案生效后6个月内剥离短片分享程式 TikTok 和其他受字节跳动控制的应用程式，否则有关应用程式将在美国被禁制。 TikTok 指法案有既定结果，就是要在美国全面禁用 TikTok， 企图剥夺美国人获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势必损害数以百万计企业和无数短片创作者的生计。在北京外交部去年回应美国针对 TikTok 的措施时，批评美方一再对有关企业作出有罪推定和无理打压，是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别国企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晚上东风增强。展望未来2-3日有雨，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5度左右。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星期一雨势较为频密。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97点，升169点。成交金额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0点，升咗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06点，升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3蚊，升咗2蚊；阿里巴�巴71.5，升8毫；比亚迪股份188.8，升4毫。友邦保險60.25，升5.5；十月稻田23蚊，美團85.9，升5毫； 中国海洋石油17.44升2.4，药明生物17.6升5.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1，日元148.09，瑞士法郎0.878，加元1.346，人民币7.192，英镑对美元1.281，欧元对美元1.095，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9,843点，升245点。港金报20,15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58.69美元，卖出2,15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重复一次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嘅快线咧有意外，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大楼，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去到汇景花园，西隧沙田入口就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咧嘅车龙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海丽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文化博物馆。反方向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沙田马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食肆要走数，零售要走数，酒店都要走数，人人走数，全城走数。 管制即棄塑膠新法例在2024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开始分阶段实施，食肆和零售商不再供应或售卖即棄膠餐具和九种即棄膠产品，酒店亦不再免费提供即棄塑膠洗手用品和膠樽装水给客人。详情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epd.gov.hk。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家，我心我城。 佢之前已经辜负过你一次，你而家仲想将成世人托付俾佢？ 阿爸，你哋唔了解苏远 志，我哋唔使了解佢，你哋一定要离婚。 究竟郑南音同苏远志最终可唔可以得到父母嘅祝福呢？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2024年3月8日，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今日刊宪，立法会首读及二读。 谭德志煽动文字案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 申诉专员发表两份报告，指持牌泳池巡查粗疏，123未能有效处理跨部门权责不清个案。 瑞典正式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讲到关于航空业的输入外劳计划啦，咁啊，局长都讲到话第二阶段咧就会今个月起咧系计划系进入噶啦，咁亦都会扩大成个招聘范围嘅。继续同阿刘敏仪倾啊，刘敏仪系香港航空公司服务商协会主席，你自己即系点睇？如果系话扩大嗰、那个即系请外劳嗰个嘅范围，可能去到广东省以外咁，而家系咪你哋请嗰啲外劳全部都系广东省嘅？ 我哋喺第一批嘅時候，我頭先都提及啦，因為始終都係試水温嘅性質，所以咧我哋大部分我哋真係有首選咗廣東省，特別咧係有呢個廣東話能力。咁我哋其實亦都而家第一批好多嘅外勞咧，都係識講廣東話。我哋最關注，尤其第一次去做咧，就點樣同本地員工融入。咁所以確實，如果佢哋識講廣東話，喺我哋嘅培訓啊或者日常溝通咧，係會方便啲嘅。咁但係亦都知道如果即係睇長遠機場嘅發展，三跑今年都會是完全咁落成，咁需要嗰個勞動力確實大，咁所以我自己覺得長遠咧都需要真係喺廣東省以外再睇下有冇其他嘅員工，因為我自己都知道咧，國內有好多好多民航學院嘅，唔同省都有民航學院，佢哋專門咧就係培訓唔同嘅工種喺機場工作嘅工種，咁所以嗰啲都可以係一個考慮嘅範圍。 所以喺個地點上有啲乜嘢嘅目標啦？即係除咗廣東省以外，佢係咪就係福建啦？或者有冇仲有其他地方啦？頭先你都講到第一階段有一個嘅關注嘅，就係可能喺個融入方面，廣東話嘅能力係關注嘅。咁去到第二階段呢個係咪都要睇埋咧？又？ 所以咧，我哋都覺得而家最緊要咧就係穩定咗，就係當然佢哋要順利嚟到香港啦，跟住亦都係同我哋本地嘅員工或者我哋佢哋適應喺香港咧，係會有呢個適應，我哋會觀察到呢一個咧，跟住先至會慢慢逐步咁樣再引入，可能再遠少少，因為再遠少少地區嗰啲，佢哋始終可能佢哋都有嗰、那個再牽涉到就係住宿嘅問題啦。咁而家我哋大部分喺廣東省招聘嘅，佢哋可能都已經係會喺珠海啊嗰度去住。咁如果你話再外省啲嘅，咁可能佢哋係會搬落去珠海，定係會唔會要有其他住宿嘅安排，去方便佢日常翻工？ 而家嗰個嘅住宿安排係冇話即係住喺香港㗎，佢哋係點？ 而家係啦，我哋航空業呢一個嘅計劃咧，係容許我哋呢一啲嘅同事咧係每日往返，咁大部分我哋見到佢哋咧都係選擇咗喺珠海，咁每日就用港珠澳大橋咧就過嚟香港嘅。咁佢哋亦都可以選擇喺香港住，咁當然香港住宿嘅成本比較大啦，咁所以好多佢哋都係選擇咗而家喺珠海住嘅。 你自己整體對第二階段有啲咩關注同期望啦，同埋係咪都有信心今年年尾可以回復翻嗰個航運力喺疫情之前嗰個水平咧？ 我哋就其實有好多我哋嘅公司咧，都係希望即係第二階段盡快再推出啦，因為我哋有一啲嘅唔同嘅勞動力都仲要補足嘅，咁所以咧應該嗰個申請咧。都會按住而家航班量增長，應該都係會有增加嘅，我自己覺得。咁另外就係年尾係咪真係可以回復到？我覺得喺客機嘅數量方面咧，其實而家已經講緊八成啦嘛，咁應該都可以去到疫情前。不過我自己都要覺得係要留意一個經濟大環境啦，始終係嗰個經濟大氣候唔止香港或者其實其他外國嘅地方咧，都係受到呢個全球經濟環境影響，咁所以呢啲都會影響旅遊業嘅。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刘敏仪同你倾到呢度。刘敏仪系香港航空公司服务商协会主席，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周伟业。 蒋竹山现任台湾中央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副教授，系中国新文化史研究嘅健将。所谓新文化史，仍然冇权威嘅定义。主要以历史文本的语言为切入点，书写的对象不再是帝王将相，而转向平民大众，从刑事支配者转向被排除和被压抑的群体。具体的表现是心态史、疾病史和器物史等议题。裸体抗炮一书是蒋竹山一批专题论文和书评的结集，不少内容都具学术的开创意义。为何书的副题会有暗黑明清史的字眼呢？可能是当中对人性的丑陋、性与暴力等话题毫不避讳。 全书开始以明清以来军人采用阴门阵，以厌性法术令敌军的大炮爆炸或者不能命中，以这种法术向道来理解中国军事史细节，或者会带来革命性的新解释。另外讨论的是过濑的问题。明清时代中国北方视广东为麻风病流行之地，而女性一旦感染了麻风，传言是可以透过性接触而将病毒传给南方，而令到自己痊愈的。 男性就十分之不幸，无法以同样的过濑方法转移病毒。 这种传言对赴粤的外地商人究竟有什么影响呢？对广东的男女关系又有什么冲击呢？作者再没有深入的研究，但似乎都是很值得深思的问题。这本书另一篇重头文章讲清初江苏巡抚汤斌对既是会赐人财富但又会淫人妻女的五通神以国家的权力全力禁隔的过程。经镇压之后，这种信仰的社会影响力已经是大不如前了，但明清男性面对求取富贵和出卖妻女之间的两难的时候，究竟有何考虑呢？国家在介入这些社会风俗的时候，真正的影响是什么呢？这些都是这本书教人寻幽探秘之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裸体矿炮》，作者蒋竹山，由蔚蓝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3月8号呢，讲下妇女节相关的一些调查。早前呢，工联会呢就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关注到女性就业的情况。请你一位嘉宾一起倾下，有工联会妇女事务委员会主任梁仲恩。早晨。 早晨啊，你好，萧先生。 早晨，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嘅调查结果系点样，有啲咩发现啊？ 首先我在这里呢就恭祝收音机旁边的各位妇女啦，大家都是妇女节快乐，咁祝大家身体健康嘅。咁呢今次呢我哋做咗一个就係香港女性就业嗰个问卷调查。其实呢当中呢都发现咗好多好特别嘅数字嘅。咁呢就因为我哋发现呢而家呢好多受访嘅女性，我哋有五成以上呢佢哋係因為好多唔同嘅原因呢係離開咗職場嘅。咁有啲呢婦女呢佢哋 15% 離開咗之後呢就唔再返入去個職場嗰度工作。咁因為佢哋認為佢哋要照顧家庭啦，同埋事業啦，仲有小朋友啦、長者啊，呢啲呢都係導致而家有在職嘅或者嘅婦女啦，佢哋面對兩難，就寧願揀家庭，就唔再投入個社會工作。咁因為今次我哋嘅調查呢就主要呢就希望了解多啲女性即係點解佢哋唔再重投職場嘅原因。咁呢就發現呢基本上大部分而家嘅女性啦，應該就個學歷好好嘅，佢哋素質都好高嘅，同埋呢都好專業嘅嗰啲女士。咁但係因為呢佢哋可能結咗婚啦，甚至無係生咗小朋友啦，咁可能佢哋都好希望可以同啲小朋友呢就一齊成長睇住，因為而家唔係話好似以前咁個年代啦，生得有三五六個咁多小朋友，而家多數都係一個至兩個。咁所以呢其實喺基於母愛嘅情況下呢，好多婦女呢都希望呢可以睇到或者陪伴個小朋友成長嘅。咁基於佢哋希望陪伴小朋友成長嘅過程入面呢，我哋發現呢佢哋陪個小朋友去到可能係三歲入小學入幼稚園或者入小學之後呢，佢哋未必想重投個市場。點解呢？有一部分嘅婦女呢佢哋發現如果佢要重投呢個職場嘅話呢，可能佢以前係一個管理層，咁因為離開嗰個職位可能都有三至幾年啦，咁可能個時代唔同咗啦，咁佢哋呢未必可以返入去同一個崗位上面，可能會減薪啦，或者係調低個職位咁樣樣囉。 你覺得可以怎樣呢？即譬如現在經常都說話勞動力不足啦，婦女的勞動力可能都是一個很大的幫助的，怎樣可以釋放到這一班人的勞動力啦，或者職場上面有一些什麼的建議可以做，是令到更加多婦女願意投入勞動市場？ 是的，咁咧，其實我哋工聯婦委咧都有好幾個建議嘅，其中一個咧就首先咧就希望增設一啲叫做媽媽崗嘅。咁咩叫媽媽崗咧？其實就係而家都有好多嘅，就係靈活就業啊、靈活上班啊，或者一啲小區入邊嘅工作啊，例如而家 即係彈性嘅上班或者喺家居工作呢啲都係可以配合到一啲婦女佢哋重投佢哋個工作啦。其次咧，我哋咧都建議咧就係其實而家香港最大嘅僱主咧就係香港政府。咁咧，香港政府咧，其實而家咧都大家都見到啦，佢哋可能有啲大型嘅建築物啊，可能會搬遷啊，或者去一啲偏遠嘅地方。咁佢其實一個大型僱主入面咧，希望佢可以做到一啲咧喺政府入面設一啲育兒或者保姆嘅地方，俾嗰啲佢哋嘅在場職場嘅同事可以帶小朋友喺嗰度照顧。其實呢一樣嘢咧，機場管理局已經做緊㗎啦。咁做得都相當之好嘅。咁希望政府可以帶頭做嘅時候咧，等一啲大型嘅企業咧都可以增設一啲託兒嘅地方俾佢哋啦。咁另外就係、托兒服務其實都好重要嘅。咁社區托兒咧。其實而家政府嚟講係18區只係得一個地方有，咁其實名額亦都唔多，咁喺呢方面咧，希望政府可以增設多啲託兒嘅服務，幫到生咗小朋友之後， okay, 其實佢哋可以照顧到小朋友，又可以翻到工，咁呢個方面咧係好緊要，同埋我哋都希望咧政府咧增設多啲雙職媽媽嘅免稅額啦。 嗯。点样？即系譬如佢哋出嚟做嘢，嗰、那个面上系高过其他人嘅咁啊？ 俾多少少佢哋啦，因为因为增设双职妈妈免税额，其实系帮到一啲妈妈可以重投市场，亦都帮到个家庭。大家而家都知道咧，其实而家啲小朋友咧，除咗正常嘅学习之余咧，其实都有好多课外嘅学习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喺呢方面咧可以减轻家庭嘅压力咯。咁同埋咧，呢一类型嘅小朋友咧，其实佢哋因为个市场竞争大嘅，所以其实佢哋屋企咧都压力好大嘅。咁所以尤其是可以帮到一啲低收入嘅家庭咧，增设佢哋啲教育资助啊，咁样样，其实都系希望可以帮到妇女多啲或者有诱因引导佢哋重投市场。另外我哋工联妇委咧都争取咗好多年，好多年，其实讲紧都可能有三四十年以上嘅全薪嘅产假。 Okay. 其实咧，即系生育之后，其实我哋嘅假期咧，而家仍然好似病假咁，得五分四嘅。咁我哋都希望政府即系重新检视呢一样嘢，生育唔系生病咯。 Okay. 所以应该是给一个全薪产假我们在职的妇女咯。 好。好，唔该晒梁仲恩啊，都好详细讲咗佢哋嘅调查，同埋喺妇女嘅范畴啦，究竟有啲乜嘢系可以吸引佢哋即系重投呢个劳动市场啦？包括头先讲到一啲税务上面啦，系咪可以免税额多一啲啊？或者嗰个职场嘅环境啊？头先提到一啲岗位，譬如妈妈岗啊，啲弹性嘅上班时间系咪可以更加吸引或者释放到妇女劳动力咧？咁有关一啲嘅妇女方面嘅，除咗话劳动力啦，吸引他们去做事之外，他们退休生活都想跟大家讲一讲。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都做了一个调查，了解到退休妇女的生活情况。请一位嘉宾一起谈谈，有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部门主管括弧女青运动阮秀莹，早晨。 早晨，萧 乐文，你好。你们的调查就访问了几多人，还有可不可以简单讲一下、那个结果是？ 啊，好啊！我哋咧其實訪問咗930位咧50歲至70歲嘅退休婦女，即係簡單講，佢唔係全職家庭主婦，係有做過嘢嘅嚇。咁咧，我哋就主要發現咧，佢哋啲照顧家人嘅時間都幾長啊，即係每日平均5個幾鐘接近6個鐘啦，即係1/4嘅啦。咁啊，有啲都好大壓力啦，有30%就覺得照顧時間好長咁樣嘅。 有冇話佢哋即係照顧？得屋企人時間長啦，面對嘅係一啲咩問題咧？真係可能健康上面都真係出咗啲問題咧，定係主要係啲壓力啊、精神問題啊多啲咧？ 其實都有啊，講精神健康啦，因為我哋一般問卷都會用 GHQ 啦，一般健康問卷去睇啦。我哋有53% 嘅受訪者咧，係屬於一個出現危機嘅情況嘅，即係佢哋咧情緒受到困擾啦，同埋需要多啲關注嘅。咁喺身體方面咧，簡單講咧，我哋就 有94%嘅回覆者咧就表示擔心身體機能衰退啊，佢哋亦都80%係本身已經有病患噶咯，有啲就冇分男女嘅，譬如高膽固醇啊、高血壓呢一啲啦。但係失眠咧係第三位嘅，失眠咧對女人嚟講咧係比男人比較多，我哋係比較關注女人，因為即係成日先他人之憂而憂啊，諗咗屋企人，諗咗其他人先咧，有陣時忘記咗自己，同埋壓力大，瞓唔到覺啦。 其實點解特別關注係婦女嘅退休呢一個階段嘅生活咧？即係覺得可能會出咗啲咩問題？ 是因為我哋都見到咧，有好多即係義工啦，或者服務使用者啦，其實佢哋退休咧，可能係措手不及嘅有陣時，可能咧因為屋企人需要照顧嘅時候咧，屋企人就話咁傾傾下嘅時候，不如就婦女啦，或者甚至冇傾過咧，就老闆咁樣叫咗個婦女咧，就留喺屋企照顧屋企人啦。咁所以咧喺佢哋退休之後咧，有啲婦女都會同我哋講我退休前又要翻工喎。退咗休又繼續要做，其實好似冇得唞，好似老闆咁樣。 即喺一個即叫家庭崗位啦。佢哋好似就擔當咗一個照顧嘅角色，無論喺退休前嘅階段定係退休後，都好似真係冇得休息啦咁樣。即意思係咁啊嘛，嗰、那個定型嘅狀態係咪咁啊？ 係冇錯冇錯，我哋即有陣時講性別定型都仲幾根深蒂固嘅，即雖然即香港嘅男女平等可以話幾進步啦，同埋好似你哋咁啊，男士嘅心態上都頗願意咧一齊去分擔家庭責任嘅，但係即喺實際上或者深層次嚟講咧，進步空間好大嘅。我哋知道即照顧者咧，多數70%-80%都係女士嚟嘅，咁其實嗰、那個即好似老闆嘅傳統性別定型咧，就好似女人好似冇 say 咁樣啊，我哋但係咧，我哋有陣時會有兩面去諗嘅，究竟係咪女人第一個衝出嚟攬個責任上身咧？例如佢話等我嚟啦，包喺我身上，或者你哋邊有時間，或者邊識照顧老人家，等我啦，都係我做好啲咁樣。咁所以究竟係即係家人或者社會俾咗個定型啲女人啦，定係女人自己都定型咗自己咧？其實呢個係好值得去即係討論嘅。 今次嘅調查我見都提到有啲女士擔心退休之前嗰個規劃係唔夠，涉及到一啲錢嘅問題喎。呢個係即係有冇啲數字度睇到係點樣咧？ 其實即係市場上咧，其實都有好多計算器去計自己即係需要幾多錢退休嘅，大家得閒可以去玩下啦。但係即係我哋數字上咧，好多我哋嘅受訪者咧都表示咧係擔心咧退咗休之後嘅錢係唔夠啊。係啦。咁佢哋咧其實因為而家咧都長命82歲啦，其實就覺得點解我哋退休之後又咁長命啦？咁但係退休年齡而家香港仲一般都係60歲嘅時候，會唔會都覺得自己唔夠錢咧？咁樣咁所以其實有好多人退咗休之後咧，你有陣時見可能有啲的士司機啊，或者係即係有啲炒散，我哋話師奶間嗰啲工作咧，好多都係退咗休嘅人繼續去做嘅。 但呢個就唔係淨係講緊婦女面對嘅退休問題啦，其實男士都可能面對呢個退休問題嘅。究竟退咗休之後嗰啲錢夠唔夠使？點計條數咁？都一樣㗎。 係㗎。有個女性嘅特質就係我哋而家話即係高齡社會啦。其實女人咧係長壽過男人6年喎，87同81之比啦。咁所以81歲咁樣。咁所以我哋就係女即係、老齡化社會本身已經係一個要關注婦女多啲嘅問題。而我哋如果睇香港嘅一啲數字咧，85歲以上嘅人口咧，其實係女性多過男士咧接近一倍嘅。以二三年嘅數字嚟計，所以咧我哋就睇翻咧無論喺即係社會服務上面啦，其實女人如果又要照顧屋企多啲喎，咁係咪男士自由啲㗎？咁其實女人個壓力咧，可能失眠啊各樣就會係嚟自於、我係女士，我有責任要照顧屋企多啲，咁我點照顧我自己咧？我有冇得去玩？有冇得去放鬆身心咧？ 嗱，於秀玲啊，最後半分鐘到啦，可唔可以講下有啲乜嘢即係可以建議係支援一啲嘅女性，尤其是做照顧者嘅角色咧？半分鐘。 照顧者角色，咁我諗咧最緊要咧就唔好臨急抱佛腳，因為我哋咧就成日都話心理準備好緊要啊。咁女士咧有咩都比較願意咧，比較男士啊更加願意拎出嚟同啲 friend 傾一傾嘅。咁係女人嘅強項嚟嘅。咁所以我就建議咧，其實即使你後生啲，或者你啱啱退休，你都可以拎出嚟同朋友傾下。譬如你諗住退休之後生活質素係點啊？ Okay. 你想唔想學多啲嘢啊？各樣嘅。 好，唔该晒阮秀莹，今日同你倾到呢度。 系，唔该你。 好，唔该。阮秀莹咧，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部门主管，括弧女青运动。